您现在收听的是《快速街头英雄旅程》，不是第七季，也不是第六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是蓝老师。 哦，这一集呢好像有点没默契。 你太大声了，要小声的。 哦，好像有点既视感。 对啊，那个叫做 Deja Vu。 为什么有 Deja Vu 呢？ 这一集呢，这一集先说一下，这一集不是第七季。 对对对， 不是， 但是上一集，上一集也不是第六集， 不是哦。 那这一集是什么呢？为什么一开始还要唱等等等等等呢？ 等等等等等，因为这一集呢是22号上柜，我们就是要过了圣诞，对，要上柜。 可是你刚才讲的时候，你有说，这一集上档，不是，是上柜。你刚才有修正，你这次没 有。 你们在讲什么？你们在讲什么？ 就是我们刚才录了20分钟，没有20分钟，10几分钟，发现忘记按录音了。 真的好， 而且刚才聊得蛮嗨的呢。 对啊，所以 我们刚刚聊那一段， 我觉得都很精彩， 很天然，你知道吗？真没有办法再重做第二次给大家。 我只能演到刚刚， 这次我只能给自己87分。刚刚那一集，我刚刚那20分钟有100分。 真的，刚才那集真的是 只有我们 默契极佳。 我也只能给我自己87.5分，不能再高了。但是我可以高7.0.5分。 哎，那我们再回顾一下刚才到底讲什么，好吧？ 我们刚刚在讲，一开始你问说2017年，不是， 这不是第七季， 这不是第七季， 对， 但 是 要给这集下个小标。 对对对对对对，要给这一集下一个小标的话， 然后延迟了2秒钟，我回答了，那就叫2017的展望吧。 哦，2017的展望。 嗯，而且因为 那是因为 就是蓝豆丝对数字有强迫症，所以我觉得第七季就是要放在2017。 所以说2018年就是要播 第八季 是吗？那 所以我们 2017年就是一 整季，第七季要做多长啊？大概要做52集。 所以说可能第一集结束之后，第二集还没有演，先来3集。歪转，为什么要重复自己讲的话？觉得有点别扭，可是刚才讲的很顺啊。 说吧，继续吧。 然后我们还硬扯到了，回顾一下，我们回顾一下2017。真的，我觉得有必要对不起，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演不出刚才那么逼真的状态。 对，我们前面13分钟吧，真的想要给你们一种圣诞节的感觉，但没想到我们。双方都没有按下录音键， 真的耶。如果一个人没有按下录音键的几率是1/2，两边都没有按下录音的几率是多少？ 1/10。 哇，很低耶。其实也蛮高的， 还蛮高的， 就是 SOP 没做好。 对，真的很抱歉各位。 所以 但是我们还是要快乐过圣诞节啊。 真的，那我们刚才是怎么硬扯到劳基法？ 对啊， 你是说因为劳基法通过是哦，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刚才超自然的无缝接轨劳基法， 就是说最近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22号、不是 修正、 就是、 修正、修正 哦，修正啊，我们不知道修正了什么， 你说要修正什么，对不对？ 忘记了，你看吧。 我觉得你们现在一直想要拉回刚刚100分，反而会使现在87分 变 到60分。 都 hold 不住了，87分都 hold 不住。不要再回顾 我， 重新 不管了，不管 重新做自己。 我只想说我刚我想要说的话，就这样。 好，来， 好不好？ 来吧，来吧。 就是我想说的是， 你到底想说什么？现在 说我想说的是，因为这一集我们上柜的时间是12月22号。难道是我呢？因为上一集我刚才说他是去上海，所以我很想去上海，所以我这一集就是在上海了。 哦，所以你是22号去上海， 对， 过圣诞节， 在什么机场？ 没错。 刚才那个也是无缝接轨的街道，你知道怎么去啊？ 我要 你要坐机场捷运吗？ 我是要坐捷运啊， 但是 不是？当然不是啊，我是松山机场。 所以那天如果想要看兰豆丝本人的人 可以去松江机场赌 啊、哦，对，但是我绝对不会跟你们说我要戴一个黑色的帽子 啊 我真的要戴一个黑色帽子，因为我新买 为什么我那我来问 正 经的好了，我不要再沉浸在过去之中，我现在还是有一点沉浸在，但是我要试着跳脱。为什么你选择松山机场而不是桃园机场？你不喜欢桃园机场吗？它是国际机场、欸 我不是不喜欢桃园机场，但是因为松山机场对我来说真的很方便，如果有人想要拆了它的话，我绝对会跟他拼命的。 这你刚才好像有讲过但是我比较喜欢桃园机场，我比较喜欢桃园机场。 我也是， 为什么？ 因为它是国际大机场啊， 跟大平台一样大嘛、 就是、对啊，然后又有 Burger King 我没有不喜欢桃园机场啦，毕竟它可以飞欧洲啊。 然后一想到明年有那个机场捷运，我有点兴奋。展望2017嘛，我觉得我对那个机场捷运是带着满满的期待，很希望可以坐机场捷运。虽然它票价很贵， 你真的想要马上就坐吗？你真的想要马上就坐吗？ 而且先想，而且我还想，我第一次坐的时候就是跟维刚还有你一起坐台北到。 桃园 机 场， 去那边， 这算是我2017年的一个小小心愿，因为今年2016年真的很常出国，然后每次要去机场就要说，哎，要开车停车，还是坐过那个客运，还是搭高铁转接驳车，还是找人载我，我就有很多那个方案正在苦恼。哎，有机场捷运之后，我觉得应该会不错。 可是你真的想要马上搭吗？ 很想啊，我想要搭去机场捷，不对不对，搭去场。 因为对于兰豆丝来讲，有一个小小的潜规则。 有多浅？ 就是、非常浅，跟表面就是点点深度都没有的浅。 是什么？ 就是我上次高铁的时候啊，你知道吗？我有两年的时间没有去搭，我就让它试营运了两年，才去选择搭高铁。 因为你觉得它可能会地层下陷啊，会有一些状况、啊， 对，可能会有一些状况 卡在上面呢、啊。 如果那些状况造成我的成本有所就是成本损失的话，我觉得会划不来。就像机场机场线机场的捷运一样啊。如果万一我去的状况中发生了什么事， 卡在上面， 对， 你就要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箱。在那边走轨道， 而且我没有办法突然招一个计程车，然后说：“哎、欸，赶快先载我去机场，因为我要赶飞机。”没有办法。 可是， 这个成本是有办法控制的吗？ 理论上来说啦，理论上来说，他应该会赔偿你的损失。 所有吗？ 嗯，你可以跟他要求啊，可以一哭二闹三上吊。 可是我 还可以上新闻呢、欸，人一辈子只有15分钟的机会可以红。 这是那个普普艺术大师说。 对啊，那个来自。某某的蓝小姐正在机场捷运线上的轨道进行一个翻脸的动作， 翻捷运的动作， 翻捷 没有。可是我真的 上头条， 那个时间，就比如说我安排好的假期，我 booking 好的饭店，然后所有的行程都泡汤嘞。 但他们 会 赔偿你、啊， 全部要求赔偿啊！ 真的、 啊， 你还倒赚哦， 倒赚了， 你等于是拿那段时间来赚钱哦。 四天的假期帮你赚进四个月的薪水， 但是如果今天我是要代表公司去谈重要的 case 呢，客户不能等。 就我们刚才也说啦，你可以要求更多的赔偿金啊。 对，而且你还不用出差了， 不用出差，为公司赚来满满的。 这就是圣诞节，等等等 等，超欢乐了。 对， 那2017，所以我们这一期的小标题就是展望2017。那我的展望2017，我刚才已经随机的想了一个搭机场捷运到桃园机场吃 Burger King， 不坐飞机出国，然后再坐机场捷运到三井 Outlet 进行一个 Window Shopping 的动作，然后再去柜台说可不可以跟你要一个 coupon。 那你的意思是说2017年你不出国吗？ 2017应该还是会出国啦、但是在出国之前，那个机场捷运如果已经开通的话、 okay. 我想要先进行一个这样子的小旅 仪式。 好精确啊，我觉得神明应该很容易就是安排好你的行程。 这个愿望本身好像就很容易实现， 这不用神明帮我做， 自己就做了。 我想做我就去做了哦。票买 不不不，搞不好你想要做的时候呢，你老板或是谁伴助你的行程，你变成一直 delay 下去，搞不好你2017年 没 有 开通， 对对，根本没开通，你完全没有办法实现啊。这还是需要神明帮你一把的， 真的。 他要开通的那一个那一天呢，就前一天一定会新闻播嘛，对不对？ 对， 应该是前一个月吧，就是说下个月预期。 就是假设你已经知道他明天要开通了，我们前一天就去排队，要不要？ 前一天，对啊，我想一下，前一天就去排队， 台北 有需要吗？ 意思是 需要排队？ 对啊，意义是什么？ 你是比如说他的头班车，第一班车 我想成为第一个平民在桃园机场站下车的。到时候 会有人 递 花圈给你，然后拉红布， 第一个。然后媒体 抢头像， 对媒体就啊，第一个是什么？就这样，就是 蓝小姐， 然后 李先生， 然后那时候身上都要贴着什么“快速街头英雄旅程” 哦， 还有一个那个 QR code 这样子 ，QR code 哇哦！ 可是我不想要，不想要曝光哎、欸。 你可以戴面具啊， 对啊，你可以戴面具啊，之前不是有买吗？ 然后你会被抓走，你会被抓走， 你有事吗？而且重点是， 机场捷运开通第一天，恐怖分子。 反问你说：“好，你们成为了头三名的乘客，你们想要去哪里呢？我们想要去吃 Burger King。 Burger King， 对啊， 真的会被全台湾人 正面思考，正面思考， 正面 Burger King 会付你代言费啊， 满满的 Burger King 哦， 对啊，送你礼券、餐券之类的。我们2017年的愿望实在是太渺小。”我们认真 点，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的 啊，这是我的， 不承认，这不是 我的，我是之一啦。 我想听蓝豆师2017年的展望 啊。我觉得因为刚刚少录了20分钟，就是已经多录了20分钟，对我来说要休息一下，我下一段再告诉你们我2017年的愿望。 那维刚你认真的2017年的 我也 个人， 我因为蓝豆师是我们头牌嘛，我们的听众基本上都是冲着蓝豆师而来的。那蓝豆师说他下一段才要讲，哦，我现在讲，我讲给谁听？他们现在都，欸，我先看一下那个，先把拉个3分钟，就像看那个谜片一样，哎，欸，拉3分钟，因为3分钟后面才有精彩的， 怎么还是刚刚声音啊？ 还是那个，再拉一点，再拉一点，再拉30秒，还是 有蓝豆师，有 蓝豆师在那边呵呵呵呵，应该快要出现了吧？好啦，我们下一段再讨论。 好 了，2017年的展望， 好， 希望。对，下一段就是全新的喽，没有蕊过的， 没有蕊过。 好， 对， 等会见，拜拜。 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蓝豆丝， 我是维嘎， 我是希姐。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豆丝。 为什么你要重复两次啊？ 在干嘛？你是 我要讲说我在2017年我的就是崭新的也不算愿望，就是想要未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其实有一个是关于那个英雄旅程的目标，就是我希望我们的按赞数哦，跟 reach 的人数，就是有没有你 po 一篇文章，或是你上了一篇影音档，你可以触及到很多人。我希望按赞数和触及到的人数是相同的， 相同的。比如说触及到50个人、 100个人的话， 100个人， 我希望按赞数也有100个人， 但是。很难呢，欸，因为 很难吗？ 是一个影音的，不是啦，就是一个声音的内容。多半人看完文字的描述，他并不一定啊会点开来听。 可是我是说 Facebook。 对啊，然后而有一些听众呢，他是压根啊都不知道我们有脸书的粉丝页。 那我 希望他就算知道了，他也不想要来 啊， 就是在说你，就是在说你，就是那个听众，那个听众。 对，我是希望说，至少可以在数字上，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潜在的听众有哪些。我们如果想要多聊一点你们喜欢的主题的话，至少我们也要知道你们是谁吧。是不是？ 至少要知道你们喜欢什么。 对，因为如果不能投其所好的话，哪有我们存在的意义呢？ 可是我们不就是做自己的一个， 我们就是做自己之中顺便投其所好。 哦，感觉是一个很厉害的状态， 是不是？就是我们刚好做自己，又刚好可以投其所好，这不是刚刚好吗？ 就好像我开车回家，顺便去麦当劳的德来树买晚餐，像这样子的概念吗？ 投其所好，买晚餐给你妈妈或是给你姐姐。 哦哦哦 ，OK OK， 哦， 是方便到别人， 刚刚好，一起， 对 对， 不是只有利自己，还有利别人。 我懂。 对， 这只是这个作为2017年的展望，我觉得稍显薄弱， 这是一点点之一，这是之一。 那还有别的吗？ 还有就是因为我们有参加这个八宝大平台嘛，然后他们刚好 APP 的发表会要在明天， 哎，对耶， 举办哦， 明天耶， 就是明天哦。 可是你人在上海 啊。对啊，我在上海。所以就是想说，是不是因为八宝的平台，我觉得感觉他们是可以经营的，永续经营发展下去这样。 当然是可以 的。那借由搭上我们八宝这个平台的列车的话，我们在2017年是不是也可以就是平步青云一点？ 平步青云， 嗯， 可以再具体一点吗？我现在身为你的流星，我没办法掌握你的那个你的心。 可是既然身为我的流星，你就应该要懂我在说什么啊，是不是？流星 不行，我很忙啊。是不是？ 哎，不是我的 流星 吗？ 都很忙。 对，真的， 流星不是我的流星吗？嗯， 你快 点，大家流星， 许精确一点愿望，讲话就是要人家讲的，人家听得懂。 我怕就许出来之后，就会觉得说，这种小事也要许，就是100个人按赞有很难吗？很难，好吗，各位？ 至少对我们来说超级难。 对啊，我这边讲那么久。什么995个人总 total 数什么的之类的， 其实我是真的我可以了解蓝豆丝的某一种那个状态，就是真的很希望 理解， 真的很希望有一些真的人。好像听我们都是假人一样。 Peter 啊，还有 Peter 啊， 还有一些真人，王先生啊， Peter 陈小姐啊， 之后有办法上网吗？ 不知道欸， 没关系， 我们祝福他。 嗯， 我希望就是有一些真的人可以进行。 对啊，就是成为我们的朋友啊，就是因为像 Peter 也是成为我们的朋友了吧？ 一起吃吃饭啊。 像我脸书有在看那个韩国妞，不，台湾妞，韩国系台湾妞，他每天都会 po 一些文章，他下面人互动的跟什么一样欸， 对， 很夸张， 知道吗？他就是因为那个。有些部落客他就是投其所好的非常严重，因为不是非常严重，就是他就是化妆品时尚，然后又评价，谁不爱，对不对？ 嗯， 所以 我觉得我们的定位就是不明确。 对，所以咯， 我 们希望 是 透过听众来定位我们。 我觉得你们开始抓到行销的真谛，花了7季的时间。才抓到这个东西，我觉得 六季，谢谢 六季， 其 实干嘛还没开始？ 六季，对对对 对。 好，那我们就， 我是希望是这样。 所以，我们2017蓝豆丝展望是希望这个我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的 百战 题目，题目能够符合听众的需求，而且 也同时能做， 必须要有听众来暗示我们他想要听什么。但是如果他想要我们讲的，我们并不想讲，那怎么办？ 对啊，比如说他 就不要讲啊， 哦，就这么阿莎莉亚， 那就不要讲啊。 感谢，就是那个有些那个研讨会，感谢这位同学精准的发问。 对对， 我会把这个问 题 带回去 研究， 好好研究一下。 没有，因为你知道，我常常就在想说，关于这些一直支持我们的铁粉呢，我们要有什么回馈给他们？除了写出国的时候写明信片给他们，比如说我现在人在上海啊，我想写明信片给他们，感谢他们对我们的支持，但我要写给谁？ 真的不 知道，只能向流星许愿， 我只能就是托流星祝福他们，听我们的情况，听我们节目的情况下，能够平安顺心、快乐健康又美满。 但是这样子好像此时此刻啦，我说此时此刻好像我们又陷入了那个找不到粉丝的那种自怨自艾的那个状态。 也没有到自怨自艾，这样的状态是不错，但是就有一种就是粉丝总要有个粉丝代表吧。要不然我们怎么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我觉得我已经脱离那个状态了，但是因为蓝豆汁是第五季、第六季才加入， 对对对对， 我觉得差异可能在这里。蓝豆汁现在是 小女生， 那个内心的熊熊的热情跟火焰在燃烧，而且她又是头牌，还在有，她自己都觉得自己有一点点 是那个当红炸 当红炸子，就是她想要 有压力，你知道吗？因为就像那个投手站上投手丘，她就是知道她就是要终结这个打者，但是这个打者， 但是我已经快退休了，不是、啊，我已经王建民，不是王建民，我们有没有达到王建民的成就？就是已经觉得，就都已经做了， 至少要解决这个人次吧，解决这个打者再说吧，对不对？ 没有， 就像、 就是、 我就想说，达成 短，不会啊，就是 短， 你知道有一些投手他是抱着来玩玩，今天来热身热身。动动身子，身体暖和暖和，哎，打者蛮强的。对，我觉得我已经脱离那个状态了。 好吧，我再调试一下。我再。 但是我觉得蓝豆是2017年的展望，我们也是希望他能够展望成功。 哦，对对对，当然还有我自己私人个人的展望。 那你要在这一段分享个人的展望，还是下一段？ 当然了，因为我不能骗大家，我上一段就说我这一段要讲。 好，那你就来分享一下你个人的展望吧。好了，个人展望。 希姐会不会觉得我话很多？ 赶快赶快，我在等你的分享。 对，我话就这么多。没有，个人展望就是我不要再像上2015年说我工作要成长了。 你 要讲得很精确。 我太精确了，太精确了。 我想要就是换个步调，换个工作步调。 工作不，那你要换工作， 能够丰富我的生命，能够充实我的荷包，但是又可以让我有在工作中得到成就感。 那你需要自己休闲的时间吗？因为你刚刚那个，我可能如果我是流星的话，我就把你超爆，还给你很多钱。但是你没有，你没有自己 换个步调，刚刚不就换个步调， 换个步调。 所以就是。那个步调是要我能接受的。 如果我是流星的话，我会让你的步调 更快。现在是 1.5 倍速， 比2016的步调慢。对，慢下来。 但是你却想赚更多。 对，要赚更多。不能慢下来之后不让我赚那么多，不行哦，不行。 好，很具体。 要维持我现在生活的水平，但是我又有。独立思考的时间。 那你觉得你现在这个工作岗位上面， 我现在这个工作其实讲白一点就是卖时间给公司。也 没 有不好，因为我时间多，因为没有，应该是我一天有24个小时，我卖给你18个小时我没关系。 但你还是要注意身体健康，要休息啊。 有啦，你看你听听我的声音，是不是充满了能量？有吧， 但好像不是正的能量。 真的吗？ 好像 anyway 反正我2017会活得更好，会更精彩，这就是我目标。 好，那希姐呢？ 那我可以先分享一下，前天我有个高中同学，他突然丢我， 因为我刚好在看美剧，我很无聊，然后看美剧放假的时候，然后他就聊一聊聊聊聊聊聊，欸，他觉得我好像过得多彩多姿，但是我觉得我的生活很无趣啊，我觉得我就在等死而已，进棺材。然后我们就稍微讨论了一下，就是开始我就，我说，欸，我就想说你怎么会有这样错误的认知，所以我们就互相讨论一下，结果我发现了，我少了一样东西。 你少了什么东西？ 所以他虽然可能没那么有趣，但是他其实比我更有趣。我说生活上，那是因为啊，我没有兴趣。 哦， 我对什么东西都没有兴趣， 或者是你对什么东西都只有三分钟的 兴趣， 就跟我一样。哦，这个好像很好玩哎，买一点书来看吧。 但是我那个朋友，他从小到现在都还是对历史啊、摄影啊这样的东西还蛮有兴趣的。然后他也很勤的把他，比如说他跟他老婆出去玩的事情，他会把它写下来。天哪，要我用写的？拜托，怎么可能？用讲的我都 等一下，你刚好讲到了我2017年的展望了。 哎，我现在要讲20， 不小心讲到我的展望， 你一定要给你时间。我2017年。我打算把它分阶段，我现在在跟流星许愿咯。 好， 我打算前面呢，第一季我想要先找到一个我确定能够比较长久一点的， 不是三分钟，六分钟，十二分钟， 先至少能够维持在2017年吧， 啊， 的兴趣， 嗯， 并且我希望它这个兴趣是能够发展，有发展成商业化的潜力的，但他可能在初期不是，或者是说他延伸出来的东西是有商业化潜力的。第一个是这样的，然后接着呢，我想要顺便，这是接下来是整年度的，我希望我真的能够开始做一点运动，就是有一个固定的运动时间，不然真的感觉常常肩颈酸痛很不舒服。 快废掉了，人快废掉了。 对，因为身体不舒服，你就什么都不想做。我其实会很多东西，三分钟就是因为我肩膀常常在酸痛。 嗯， 所以我希望能够培养一点运动。然后接着呢，就是那个后面三季，我希望就开始培养这个兴趣，并且养成一些技能的。而且是持续的，重点是持续的。但是这些刚刚说的这些， 又不能太累，是吗？会累。 应该说，我的上班的现在上班的时间，不要去挤压到我培养兴趣的时间，我都可以接受。 嗯， 这样子。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我这个其实我在年底，今年年底就已经养成，就是不要再乱花钱了。我有点想换车了，你知道吗？ 你想要换车？ 我很想换车， 但是换车这件事情是乱花钱吗？ 应该说我的车该换， 乱花钱来达到换车的目标。 嗯 ，OK。 但是那个车也不是说我要买个奢侈的车，不是，是还是一样 CP 值高的车就好了。 嗯， 因为阿斯拉现在已经开了十几年了，它真的快不行了，我感觉。 很具体耶， 嗯， 难道是有没有觉得比你具体？ 但是换车，我可能会想要2018年。 可是你知道吗？西杰说换车这件事情，我好像听过很久，从很久之前就听过了。 因为我一直改不掉乱花钱那个坏毛病，所以一直没办法换车啊，兰多斯， 哦， 懂了吗？但我是因为我最近的确财务的话渐渐回升了，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继续养成这个不要乱花钱的好习惯。也许2018年真的可以换车。 2018。 最后明年。 不是2017啊。 2017 哦，明年不乱花钱。明年不乱花钱是为了让2018年换车。 希望了。 Oh my god。 我觉得很具体。 你是许两个月。 我觉得太具体了。 具体到一个就是神明会觉得说阿伯利息不要拿。就是。 最好了，当然最好是直接让我中乐透头奖。 哦，你这样就不具体了，你要说你要中哪一期的大乐透 哦，一月份的，一月份每一期我都会买，那随便其中一期看您流星的心情， oh my God, 最好是越早越好。 你怎么会选一月份呢？ 当然是要二月，他每天都春节加码的时候中啊。 哦天哪 ，shit！ 天哪， 来不及，我已经许了。哎，我许很久了。 来不及了， 没关系啦。哎，一月中一月中头奖跟二月中普奖，我宁可选一月中头奖。 嗯，为什么？ 一月中头奖还是比较大，二月中普奖干嘛？ 哎、欸，没有，难道是你搞错了？难道是你搞错了？ 什么？ 你知道2017的农历过年是什么时候吗？ 一月 是在一月哦， 一月二十七号。 不好意思哦，对啊，那个时候一定就会开啦。 好啦，那你1月31号会中啊，我知道。 真的是难得聪明欸，真的是难得聪明欸。 可是我的意思说，你累积到初五的时候。 好啦，不要那么贪心 了。你就再中就好吗？ 一开始就很多了啦。你以为我中了会分你吗？ 他每天还会再继续加，没有人中他就继续加到初五。哇。 我们现在不要讨论这种一般看摸现实的东西好不好？ 流星都飘走了， 只是有人说我不精确。 不是啊，不是啊，春节会加码，这大家都知道，这不需要讲出来让大家知道啊。就好像我今天上课的时候，我今天在节目中录，哎、欸，小朋友知道吗？一加一等于二。 我知道，神明就是让你中那个没有加码钱的奖金呐、啊。 不是， 然后前面有一期还有人开过头奖。 前面已经， 那你们在玩 game 吗？ 随便啦、啊，有中就好了。 哎、欸，搞不好有些听众朋友喜欢听你们拌嘴。 对、啊， 如果喜欢听希杰和蓝豆丝拌嘴的话，也欢迎你们留言来满足蓝豆丝。 就帮我按一个那个 angry 的那个贴图。 我本来还想说，如果说前面累积金额很多的话，我会偷偷的把一笔钱汇到蓝豆丝的户头，帮他还房贷。 哇哦！ 但是我现在感觉不太想了。 Man， 我没有钱，你帮我。 你们现在是 fight two 吗？ 哦，哎，你少在那边，好像知道你知道我的账户好吗？ 你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你的账户啊，在我的 Google 啊，不能这样讲，这样会有人想要骇进去。 哦哦 哦，糟了！但是我的确是有啦，好啦， 那要不要公布给大家知道？ 大家想要汇钱给蓝豆丝吗？ 大家想汇钱给我？ 据说国外有很多这种玩意儿。 那要吗？蓝豆丝，我可以公布你的。 要，因为我要先开一个新的账户。因为不要跟我现在的账户在用来 收账， 太混淆，但我没办法记账。 好，那维康呢？还是要下一段再分享？ 下一段再分享。我得到了很多启发。 嗯， 好， 在听完你们的展望之后，但是我可以先做一点点评。 好，你先 点评，因为 点评 国外很喜欢点评。我觉得蓝豆丝的展望 是， 就是还是稍显抽象了一点。 就是规格太宽， 对，规格太宽，会有很多人来 竞标。不想要去为难他们，因为为难神明对我自己没有好处。 但是 我觉得我跟你讲，有一个学长曾经跟我讲过，今天你不对不起他，明天就是他对不起你。这句话深植我心，你知道吗？ 哦，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就是 这是曹操讲的话吧？ 没有啊，就是2020好像11年我要离职的时候，我那时候觉得会对不起主管，因为主管大家都对我很好。然后那时候我就找一个学长谈了，那个学长就跟我说：“今天如果你不先对不起他，明天呢、就是他对不起你了。”然后我就马上就去提离职了，这样 子。这是要先下手为强的意思。 没有， 可是对于神明我没有关系啊，他多给我的就是多给的，他不给我的，我本来就没有啊。 但也许神明喜欢你讲精确一点，然后你这样他反而觉得你很烦。就故意整你。 我的神明刚等我那么久，他知道的。反正等。 嗯，好啦好啦好啦。哎，然后我一看继续点评吧。 哦，点评哦，就蓝豆丝，就我觉得稍显模糊了，但是我相当欣赏蓝豆丝。我觉得他并不是为了他自己，并不只是为了他自己。 嗯，是不是？ 好啦，就点评到这里啦。下一段 再讲。你没有点评希杰的，为什么？ 希杰的很精准啊，精准到我都想要抄写，特别是那个签乐透那一段， 不能改到初五开奖吗？各位，我跟你讲，听众朋友，这时候你们就要跟希杰对赌，就是对冲基金的概念，就是选择权的概念。他要一月，你们就去许愿二月，看谁会中。 哦。其实可以预测说，到底是一月中的人多还是二月中的人多？ 可以吗？应该会有统、 啊、 最后应该会有列出那个吧？ 应该有， 应该可以。 好了，得进到这边了，下一段再聊。好， 嗯。 欢迎回来快速街头，我是希杰。 我是懒肉丝。 我是维刚。哦，我们这集不是第七季。 不是。 要讲2017年的展望。 对。 然后我很老实跟大家说，除了搭那个机场捷运到桃园机场吃 Burger King， 再去三井 Outlet 这个展望之外呢，我还真的没有多想我的2017年还能有什么展望啊。 欸，我刚刚在讲的时候你不是说你有， 对对对，然后直到听了你们的展望之后我大受启发。 哦， 然后希姐刚才提到要培养一个能够长长久久的兴趣，然后而且不会是那种三分钟热度或者是很难达成的。然后希姐又有提到说她不喜欢写字啊还是什么。 欸，对，不喜欢记下来，用手记下来， 我认为 耗时间的。 我认为我得到的启发就是，或许我应该要这么做。 嗯， 就是应该要多写一些什么，不管是什么，就是写一些什么，可能是自己的心得啦、心情啦，或者是小故事啦，或者是什么，就是把它写出来。 真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你们有， 我有试着做过哎，但我 有 没办法撑太久哎。 怎么说？因为没有人跟你互 动，就是你一开始可能真的记录下来你的事情，嗯，然后可能突然之间某一两天你特别忙到你没有时间去这样做 哦， 结果你后面就跟着就不会做了。 那有一种方式就是把它讲出来。 特别是 变成规一个规矩，就像我们快速街头都会在2号上， 嗯， 上节目，那我把它讲出来，就是哎，然后一开始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嗯，那我就在那个每一个月的5号跟25号，嗯，这样好像不大对，好啦，不管啦，反正我就在快速街头的页面上写200字到300字的短文，一个月2篇，可能是任何内容，这样可以吗？ 可以啊， 当作是2017年的展望。 嗯， 或许 你也可以稍微就是告诉听众朋友说，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将要是什么，请他们期待，哦，但不要太期待，这样。 嗯， 那我可以分享一下， 剧透一下。 我以前跟一个朋友都会就是会用 Evernote 来记录一些事情， 嗯， 然后就比如说今天发生什么事要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就最后记得还蛮多的，大概至少有3个月分量，结果后来比如说一两次就因为忙没有记录，但是最后你会想要补啊，应该要补，就越累积越多，变成说你有10篇要补，天啊，光想到就累，你知道吗？后来就干脆不写了，就被我朋友骂半死。 觉得这是有没有心的问题？ 对，这是有没有心，嗯？但是如果真的累积到10篇以上， 我觉得不得不说 Evernote 因为改版之后，我觉得它太不那么好用。嗯， 好啦，我刚我就是欺勉你啊， 嗯， 不要跟我一样， 至少。好啦，不要讲这么那个。 或者是你直接放一个录音档到 FB 上面，我都不会说你懒了，好不好？ 哦，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时间要到了，但是我真的就是没有提笔写任何字，那我就拿出麦克风，然后录一段， 对， 录给大家。我甚至照稿念也可以。蒲公英呢是不砍树的环保抽取卫生纸，它是100%再生纸制造，拯救了600座森林公园，减少75%的空气污染，而且它还减少了35%的水污染。详情请看官网。 对，你只花了几秒钟。对， 虽然说我们在这边说2017年我们想要改变的东西，我们想要的展望，你有没有觉得这个除了我们自己改变自己之外，其实世界也默默的在改变？因为我很怕2017年多出了很多法条是我不知道的。 哦哦，你现在想要带什么风向吗？ 碰到你就会知道了。 1月2号我到底有没有加放？ 哦，对啊，这个一例一休会影响1月2号。 我不懂，我真的是搞不懂。 你在 complain 吗？还是 没有？我只是想知道说谁能用我听得懂的文字告诉我。嗯， 这确实不大容易。 真的，我真的也不知道 但是 我 知道例假比休假厉害。 我爸听得懂吗？哦，对，例假比休假厉害。 所以我们要争取例假。 我跟你讲，这个又有不同的声音了。就是你在公立的老师和私立学校的老师，然后当你的小孩在私立学校的时候，你爸妈是劳工，爸妈通常都不会想要放假，因为爸妈要上班。万一他不能放这个天假，但是私立老师要放假，你说他小孩要去哪？ 有道理， 一月二号放啊。 所以其实大家都是劳工的情况下，也有不同的声音。是不是？ 就每个劳工他的工作作息不一样，或者是方式不一样， 对啊，所以我觉得好痛苦哦，为什么要这样？然后还有可能有另外一个，跟我个人可能没有什么关系，可能也有关系，只是不知道有没有关系的法条，最近也是吵得沸沸扬扬。 是什么？ 就是婚姻平权。 你是 gay？ 啊，正确来讲我不是 gay， 要义的话也是 lesbian。 哦，你在教我们的那个 turtle ABC 好像都没有开始。 对啊， 对，所以我慢慢的告诉你一些。没有啦，没有，我只是觉得说这个婚姻平权的法条过了之后，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也想知道。然后为什么两边不能好好的说呢？ 跟你没关系吧，除非你是个蕾丝边。 还是说不管是不是蕾丝边，不管是不是 gay， 都有关系吧？ 这个法条都有关系，是吗？ 对啊，因为它是修民法，民法就是跟人有关系啊，不是吗？ 民法跟人有关哦，所以难怪会有人去反对。 对啊，所以有人去支持，有人去反对，所以我就很想知道说这两派的立场为什么？其实他们诉求其实可以综合的，他们不知道吗？对不对？ 不知道你可以讲给我们听吗？ 我不要。 我觉得 这种女人怎样最讨厌，就是 她开了一个头。 对，她是在 FB 说去你妈的贱女，然后下面就开始有人关心，有没有？ 是许某某吗？是王某某吗？请私信我。 没有，我才不是这样。我只是想说提出来，就是其实为什么不能平心静气的？ 其实我有认真，我有认真的看了两方的论述，我大概可以懂两方论述的那个有逻辑道理的部分是什么，然后没有逻辑道理的部分是什么，然后他都会夹带一些什么，就是比如说，这个东西八成是很好的，但他就是会夹带那一两层的比较。歪理的东西，然后或者是 想要蒙混过关啊，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另外一方反对的，或者是赞成的，他就夹带一些，可能他是想要这样，但他就夹带了一些别的。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 确实是有一点。 其实今年被这两个议题操纵的东西太多了，我希望明年呢就可以风平浪静，海阔天空。 我可以告诉你，不可能。 我也可以告诉你不可能， 不可能，哪一年风平 浪？而且现在啊，现在啊，资讯大爆炸， 不能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吗？ 没有这件事，因为现在是一个自由的世界，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大家接受资讯实在太多了。以前封闭的社会，所以你会觉得风平浪静，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因为全部都被 我不知道， 都不知道。那现在因为太多人想要发表自己的想法， 所以你说如果我想要风平浪静、国泰民安的话，我自己把新闻的那个关掉就好了。 Yes， 对， 我把网络关掉就好了。 Yes， 正确。 我就不能玩所有线上游戏，我就玩离线游戏就好了。 对，就像我妈，我的妈妈，她最近就一直在跟我抱怨，他已经不止抱怨一次了，但那个抱怨其实没什么。他就说我真的很不喜欢看这个爷孙恋，哦，这个真的很讨厌。啊，不管他是对还是错了，但是至少对我妈来说，他就不想看。然后我就是每次都回答一样的答案，就不要看啊，你就不要看，我就回答你不要看。 爷孙， 我们要讨论这个，我们要讨论这个， 不是，我不是要讨论，我是说这个标题。谁把它定位的？啊，就是爷孙听起来就有伦理感 哦， 但 是我不想要 细究了。各自的个体， 对呀，啊，对呀，啊。 个别的个 体，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啊，要让我妈的烦恼不是骂脏话，要让我妈妈的烦恼被解决掉，就是不要看，就是把那个资讯隔离掉。我想要强调的是这个。我不管他是对还是错，那个资讯是好还是不好， 你妈的烦恼消除。 对对对对对对对， 偷偷骂脏话，就是 合法的，合法的， 电视关掉就好。 嗯，或许这也是2017年的一种新的生活态度， 就是简单朴实，没有网路， 就是你只要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这个节目就 好。没有网路怎么听快速街头？ 哎，对， 没有网络怎么来粉丝团按赞？ 来我加入啊！ 来我 加，我是说人家听不到，就算我们能录，人家听不到。 他来听现场的，啊， 没有，只有你没有用网络啊！是我和伟刚还有用网络，啊， 对哦， 哎，可以这样吗？可是这样子，你们不会有900多个人按呢，哦？ 我突然想到一 个，不会900多人听吗？ 你还是会来我加入啊，所以还是会有900多个人。 我们可以找，啊，我们可以在2017年找一集。是开放现场参观吗？ 不行， 不行。 Oh no！ 因为蓝豆是不能以真面目示人。 对 对，因为我 至少可以看我和希姐啊。 哪里参观？ 不就我们在录音的时候有现场观众，开放三名，先留言的先来。 哦， 可以啊，可以啊。然后录音的当下，你们还不能放上去，你们只能就是参观，开放参观，因为后置中要有我的声音进去。对不对？ 至少他可以参观到细节和微稿。 可以可以，哎，这个好哦！而且我们要抽头号粉丝，所谓头号粉丝就非常了解我们的粉丝。 对，我们讲什么阿力不打的，他都知道。啊，那个是，这个是第三季的第五集， 明明这就是第四季的梗。对，还讲，这次还讲这样，对， 居然还讲， 没错， 怎么九把刀？给他签名。 哎，欸，我之前在 podcast 阿基师都不红了， 看到有一个人在问说第一季第一集咧。 哎，欸，对啊，搞不好他有在听哦。第一季第一集啊， 欸，你要不要解释？ 那不是我问的吗？ 第一季第一集啊，是什么五星主厨快餐车啊？那集真的烂到爆，那是第一次，那其实不是第一集，那是大概第十集了。因为我们前面录了很多很烂的，更烂的， 就把它砍掉了。 它是相对不烂，但还是烂 的。然后reset它为第一集， 对，reset它是第一，但是呢，它其实在网络上还是可以找得到。你只要在那个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的脸书粉丝页上面，其实是可以找得到。但是你在你现在所习惯的这个平台，那个苹果的那个平台是找不到。 所以你现在是强迫用户。来 Facebook 的 对，然后一直往下拉，一直往下拉，一直往下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大概拉72次，你就会看到。 如果真的， 哦， 真的是我们铁粉的人呢，请维刚把第一季第一集到第六季的最后一集都烧成光碟寄给你， 还签名哦，然后装在一个箱子里面， 没错， 然后寄给他。 我会写一些感性的话， 写一些感性的话，然后我们绝对不会，不会。尝试一定会给你满满的 大平台。 好了，这一集就到这里。2017年的展望。 那 2017年是第七季了嘛，对不对？ 2017年应该会有第七季， 一定要有第七季，不是应该， 一定要有第七，对，一定要有 第七季的第一集，我们理论上就是1月12号录， 我们会设定在1月12 号。为什么是1月12号呢？ 因为2017年的东西想必要在2017年录嘛，对不对？ 而且1月2号有没有放假都不知道，心情很阿 杂。如果1月2号就上的话，你是不是只剩下1月1号可以录呢？ 你只分享1月1号，哦，我参加国庆，不是国庆，参加元旦， 每个人都这样子。伟康也是啊，我也是，哎， 你也是，你参加元，你看了元旦的那个， 但是我觉得 那个总统致辞吗？ 难道是，哎，你也是啊，哦， 没有， 元旦，元旦你在干嘛？我放假了， 我现在就把第一集录完了。 欸、 就变成无聊 哦，好啦好啦，所以大家可以懂李希姐的逻辑了吗？可以懂她的逻辑？ 不管懂不懂， 就是你们2017年就是继续维持要接受她这种逻辑哦。 我2017年我还要还讲你2016年的事情干什么啊？ 而且如果1月12号上映的那一集，它还是不是第七季，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哎、 哦。 欸 因为毕竟都还2017年什么都可能会发生啊。 对啊，2017年是崭新 农历年又还没有过。 对啊，2017年的第一集、 这个都可以聊那么久， 可能会是可能会是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综合 我们先回顾过去再展望未来。 你们是没睡饱的状况会变很啰嗦、 好像是耶，有点想睡觉了。 我跟你讲，因为在录这一集的时候现在已经凌晨一点半好吗？ 天哪， 管他， 要不是我明天不用上班我早就翻脸了。 我明天要上班耶、 好好 好想哭哦。好啦，先这样子了齁，祝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的2016、然后有一个美好的2017、 美好的圣诞节，美好的新年， 等等等等等， 在上海玩的愉快， 一定要愉快。 好，就这样啦，拜拜 拜拜 各位，拜拜。